见胡谷月和毛俊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吃着一杯冰淇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呵呵，还真是一对冤家。” 老八的声音出现了：“可不是嘛，这俩人啊，整天吵吵闹闹，哎，但是越吵吧，这感情还越好。” 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 这不是担心他们俩吗？过来瞧瞧。 哼，你可真是操碎了心哈。 哎，对了，我前几天呢，听大小米说你想弄个点餐的系统。 哎，他们俩呀，还真的，什么都跟你说哈。 我人缘好吗？哎，那个，哎，你看看这个。 什么呀？ 哎呀，我给你写了一个。 写了一个？ 啊，点餐 APP 呀。 海丽不可思议，瞪大了眼睛。 你忘了，我就是看这个的呀。 多少钱啊？ 哎，别担心啊，伤感情。 别，我可不想跟你谈感情，还是谈钱比较合适。 你先用着呗，用好了再说。啊，我现在就去找大小米，先教教他们怎么用。 哎，老八。 老八一转身，拿着手机兴高采烈地去找大小米了。 海丽看着老八的背影，神情有些凝重。 方志远听了陆泽熙的建议，暂且按兵不动，只是在公司内部提拔了一个销售总监。 叶枫得知，哪有不慌乱的呢？镇海集团给的筹码是叶枫带着客户资料过去，然后任命叶枫为旗下餐饮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公司的副总，除了年薪还有分红，条件确实不错，最起码比方志远这边要强得多了。可是对于叶枫来说，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杀方志远一个措手不及，想解解心头之恨。难道方志远觉察到了什么了？不，不会的。如果方志远真的觉察到什么，肯定会对叶枫采取行动。提拔销售总监这件事本来就在公司的计划之中，是他们早就定下来的，只是叶枫推荐的人选是小鱼，而方志远提拔的是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吴。叶枫本想和方志远理论的，想想还是作罢。虽说公司的大小事务没有他叶枫不经手不了解的，但方志远手里有几个很关键的大客户是镇海集团点名要的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先把这些客户搞定再说。 某城新天地的年会就安排在这周，今年的主题是合家欢，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员工都可以携带家人出席。这当然不是什么强制的要求，只是新天地的李总是个非常注重家庭观念的人，甚至在提拔和任用上，员工的家庭责任感也列入了考察的项目。 就算撇开李总不说，周宁静当下的处境也挺被动的，这方志远他还非携带不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调查组刚走不久，周宁静才刚刚走出阴霾，在这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是周宁静即将离婚，而且是为了麦克，后来又传出周宁静和麦克有不正当交易等等。现在的周宁静很需要在公司内部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。 方志远一听说周宁静要邀请他参加年会，一时之间喜忧参半，因为百城那边还等着他的答案呢，而周宁静此举那分明是在向他示好。方志远再次陷入了自己画下的死循环的怪圈，加之叶枫的事情也很是让他头疼，方志远不免觉出